第164章，春，夏。老于父子在医院待了2个小时，一直赖到探班时间结束。在那之后，尤霍见到了另一个熟人，他曾经的主治医师，也是整个系统项目的参与者之一，吴成。那是一个看起来清瘦稳重的中年男人，因为头发过早变成了银灰色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一轮。在尤霍印象里，吴医生其实有点刻板，年轻医生有点怕他，护士们也有点怕他，就连杨叔也说自己挺怕这个导师的。但吴成这次见到尤霍，却露出了一个温和而歉疚的笑。 本来我是想让吴丽一起来一趟的，有他作为缓冲，我开口可能要容易一些。但一来，他跟小杨还在休养；二来，我作为一个不太合格的长辈，理应有点承认错误的勇气。 其实秦鸠和尤霍醒来之后，跟部队的人有过沟通，差不多知道了系统内外所有事情。正如他们推论所得，系统最初的项目团队领头人是杜登流，他年轻的时候和军方有过多次合作，参与设计过的东西数不胜数，所以当这个人才训练与筛选系统的构想一冒出来，就被交到了杜登流的手里，这几乎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。但大家忘了，杜登流已经老了，有的人老了就会想一些年轻时候不会去想的事，比如生死。有时候这些念头会让人变得瞻前顾后，总想留下一点什么，或是为了延续生命，或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过。杜登流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的理念从最初起就是偏的。杜登流不是在设计一个精细的训练筛选系统，而是在构造一个世界，一个能让他继续存留的世界。只不过这个世界同时还具有筛选、训练的作用。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说起来很大，其实很微妙。项目团队除了领头，几乎都是年轻人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体会不到杜登流隐藏的念头，毕竟他们的生命还有很长很长。但是有几位例外，尤霍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身体很差，像随时会吸的风中残烛，所以即便年轻也能和杜登流感同身受。这几位例外的研究员成了杜登流隐藏理念的支持者，他们共享这个秘密，也共同死守这个秘密。他们每一位都在系统里留下了自己的影子，这些影子就成了后来的 S 组。等到这些人全部离世，系统已经有了框架和血肉，之后的工作就是调整和完善而已。吴成最初接触到这个项目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，他作为医学方面的专家顾问，会帮忙解决相关问题，但并不会插手设计。他真正参与进来其实是这几年，系统失控之后，他在军方的支持下介入进来，是负责善后的主要人员之一。因为在解决系统这件事上，外部人员几乎插不上手，一切外部的干扰都可能导致系统陷入自我封闭，彻底切断和现实的联系，变成一个独立维度下的独立空间。这样一来，里面的人就真的再也出不来了。所以才会有敢死队，才会有那些带着任务主动进入系统的人。吴成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但归根结底不过三件：保住无辜受害者，保住因为任务进入系统的军人，保住研究员。他们有一整套体系，可以查到任何一家医院入院的病人， 也能远程提供帮助和治疗。通过这个，他们几乎找到了所有可能被拉入系统的人。那些在系统中死去的人，现实状况非常糟糕，几近于脑死亡。而无常的任务就是让他们活着，就算只有最微末的希望也好。据加护病房的主任说，情况最坏的那部分都在这家医院里，睡在特制的病房中。无常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过来一趟，但那些人至今没有要清醒的迹象。有或想过和吴医生再见面的场景，但他没想到对方会跟他道歉。 我很惭愧，在给你做治疗的时候，我以很狭隘的想法揣度了你的立场。我们检测到你眼睛里的东西有过活跃的迹象，最后一次离得很近，我想当然地认为你跟系统依然是一体的，所以当时发现你失去记忆的时候，我甚至有点庆幸，觉得少了一个麻烦人物。我们希望你不要再参与这件事，别成为绊脚石，所以骗你说那是训练受的伤，只字没提系统的事。 有火安静地听完后淡淡道， 猜到了，道歉就算了，结果是好的就行。 吴成长久地看着这个年轻人，忽然觉得更歉疚了，但他知道这样气量的人并不会在意这点歉疚。 我这次来除了道歉，还想告诉你们一声，误入系统的考生共计26921人，加上监考和其他人员，一共28114人，全部都在我们的医疗覆盖范围内，一个都没有少。虽然其中一些状况很差，但我们会竭尽全力的。 说完这话后，吴成看见面前这两位年轻人笑了一下，笑意并不深，却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味道。接着吴成看见那个叫秦鸠的人点了一下头，说， 挺好，那我们就没算白忙。 部队的审查持续了3个月，结束于春天，由霍为首的初始监考官队伍几乎全员合格。他们既是个人能力优秀的军人，又是系统的第一批入住者，对各种训练和筛选机制烂熟于心。审查结束以后，直接被编成了一支特殊队伍，负责各类国际军演前的能力集训。而秦秋为首的敢死队顺利完成任务，审查结束以后重新归队。那个曾经繁杂庞大的系统已经变成了废墟一片，所有设计资料和记录都收归于党，核心只剩下了一盒程序盘，就存留在了秦鸠所在的队伍里。季节轮转中，一切终于慢慢地回到了正轨，不过依然缺少了一些人，比如楚月。他的眼睛反反复复，最终治愈已经是4月了。治疗结束那天是4月17号，楚月坐在床上，听见小护士笑吟吟地对他说， 外面天气很好，疗养院的月季全都开了，你刚好能赶上最漂亮的那一茬。 哼，那我的运气可真不错呀。 一会儿拆纱布的时候可能会不太适应，我们已经把光调好了，但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刺眼，会看到一片全白，相信我，很快就会好的。 没关系，一片白我也常见了。小护士以为楚月只是顺着话开了个玩笑，其实不是，楚月确实经常见到这种场景。在他的禁闭室里，每当禁闭室开始生效，楚月就会看到一片白色，茫茫无边，东南西北都望不到头，自己孤身一人坐在其中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楚月都会觉得这是对他一生的概括，孤零零的来，孤零零的走。他最怕这样，又注定会活成这样。楚月一度认为自己并不在意这些，但每次走进禁闭室，那片白茫茫的世界 又会笼罩过来。就像现在，自己虽然说着没关系，但依然会下意识希望那片刺眼的白色持续的时间能够短一点。楚月听见小护士衣料的摩擦，听见剪刀离开铁盘，听见眼前的纱布发出咔嚓咔嚓的轻响，接着脸上一空，那种束缚感彻底消失了。楚月在护士的提醒中试着睁开眼，那片白色持续的时间很短，短得出人意料，以至于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看见了一片模糊的人影。光亮渗透进来，视野愈见清晰，楚月终于看清了周遭的世界，不再是白茫茫的雾，而是人，很多很多人。他看到了 A， 看到了001，看到了高奇、赵家彤，看到了老鱼和小鱼，看到了杨叔、吴丽，还有舒雪。那一瞬间，楚月忽然想到了一个词，生死之交。但这个词太厚重了，带上生死总显得有点悲壮。他希望这些人永远不要再和悲壮扯上任何关系，那就挚友吧。楚月想，如果有点平淡，那就在前面加一个词。4月17日，楚月拆开纱布，睁开眼，有一群人在宽大的玻璃外等着他，那是他一生的挚友。